在似浪淘沙，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，挥剑断天涯，相思情放下，梦中我痴痴牵挂。 孤不孤城城往后，万古万万世千秋，秋之秋爱花谢，这万丈红尘纷乱永不休。爱恨爱恨长地久，要恨要似水温柔，谁在乎谁主春秋。 独向幽暗何惧风飞沙，悲白发留不住芳华， 抛去江山如画，换他笑面如花，抵过这一生空牵挂。 生而无怨，爱恨也随他，天地大情路永无涯，只为他袖手天下。 谁在乎谁主春秋？ 回想幽暗何惧风飞沙，悲白发留不住芳华， 抛去江山如画，换他笑面如花， 抵过这一生空牵挂。 死而无怨，爱恨也随他，天地大情路永无涯，只为他袖手天下。 这一生空牵挂， 情若无怨，爱恨也随他， 天地大情路永无涯， 只为他袖手天下。 风烟起，寻爱似浪淘沙，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，挥剑断天涯，相思情放下，梦中我痴痴牵挂。